请允许我喊你一声兵妈妈，兵妈妈。我寄给您的信，您收到了吗？我唱给你的歌儿听到了吗？等当优秀兵，我牢记您的话，军民心连心，处处都是家。放心吧，兵马。